方是男儿，我的地方不是男，官大不得大，做戏不爱也能够经略不一家将，我爸爸高人当男子将，打杀人命为当立过，有一只虎头和尚他还脚安，手剑实在是念多少娘，好难过不吃肉不喝酒，不家人长了也担不了天大川，今当此枪安立得，自知无力身上八将人能为父子参大了闹， 堂儿书画间送庄客，有酒菜摆上一碗碗盈盈的坐镇百香。但逢英雄他一般双袖也不用人把他让，只听得这一阵飞寒吃不下，他的双手一起汤再看吃这一桌酒菜，把盘盘全部吃光。 人呐、啊，不说哎呀失敬了，和尚说你不要客气，快把酒摆上，商家我的九月吃的多，我的五月高粱不装客。闻听说来了个传达此阵关系的刘达提下令，呵，老板得有名望，乱翻翻，这个真刘达出太糊涂的一乱堂，猛英雄，狼吞虎咽，这才进了量，一霎时，风卷残云把这桌又吃光，呵，烧酒喝满缸。饱了啊，饱了！站身前，左手提包裹，右手拄禅杖，晃晃荡荡走进来厨房，秃秃脑袋光，不装客。见豪杰勇猛，来忧愁全都忘，猛听得汪汪汪，一棒。红锣响，呵，个个心里发慌，了不得呀！上寇来了，刘太公哆里哆嗦，手拄着拐杖，出里了关，恩来迎接山寨王，见众勾兵，手持刀枪，火把明又亮，乌龟马，我领了小霸王，是凶猛非常。到门前翻身下马，抱拳呼老丈，说小婿我各位招赘来入洞房，请问丈人新娘在何处啊？随我来，你看西跨院挂红彩绸子的那就是洞房，哦，是是是，停啊，嘿嘿，这个倒了霉的小霸王就把洞房进，哎，怎么没点灯啊？黑咕噜咚的，可不两个不吉祥，你常说一谈多就摸到黄汤，可不好呀，正摸在鲁智深那个大肚囊，哎，我相亲之时他没有这么胖，却为何先前是身材苗条，怎么而今像皮缸？正寻思，不觉着一只大手扑哧就掐住他的梗嗓，说出这一拳把周通给打倒了地上，冲从萧金帐窜出了一个忙和尚，胆胆前用了干老将跨牛，又欺负了小霸王，哎，新郎啊，皆因你强占民女才遇见我花和尚，没别的，我给你预个下，握起大的拳头，先脚一趟一趟，我今天打你三拳，你若是不然，方算你的名副其实，堪当小霸王。说着话，嗖，呵，这一拳正打周通的鼻梁上，又酸又辣，疼得脑血浆。鲁智深在周通的脸上又打了两掌，这个小霸王两眼发黑，心里不耐烦，疼得他扯开嗓子高声嚷说，龙兵龙兵，你们快来救大王。众龙兵一听洞房中大王求救，大家说，哎，这是什么礼节啊，怎么头一天在洞房中 及残障有千人的忙外。在这时候，这个小霸王啊，一瘸一点，双手捂鼻梁啊，太背好光芒，如此伸缩，哎，你往哪里走？众楼军一齐上前，围住花和尚，猛迎冲，手舞禅杖，是如同虎扑羊，耳边将就天子啪啪的乱响。众楼军死地死好比好是带伤带伤，鲁智深拳打小霸王，雨过心出海，自古那英雄豪杰是天乐可担当。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桃花庄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文艺广播榜二点八七点六。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这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水啊，这是囊钓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您欣赏一段单弦。要为您请上的呢是单弦名家连月如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一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水芒草》。 常与那 公兄和公弟在一处是朝朝唠叨，这一日祝生他早起，寂寞无聊，他禀明了娘亲的接门带好，出离了门外他用木锹建茶棚，搭得庙，坐东向西靠山道，棚内坐着女多娇，钟情千般娇，他冲着公子叫不住的笑，见他风流儿袅娜，体态娇娆，秋波儿一个妆，令人魂笑，艳语莺声，爱不薄，爱不薄母来叫，口作薄母，您出来瞧瞧，有一位行路的君子在那块站那着，他若是喝茶，您就给挨着给他倒啊，把公子偷瞧，四目相助，彼此塞爱着塞塞含笑，出一位伯发老啊，岁数很高，皱纹堆垒，发丝银条，公子一见爱他恨，